在光明星节之际，巴勒斯坦国驻朝特命全权大使伊斯迈尔·阿哈马德·穆罕默德·哈桑21号在大使馆举行了宴会。宴会有外务省李永虎和有关部门干部应邀出席，还有巴勒斯坦大使馆官员出席。